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曾经辉煌的雅虎研究院。雅虎是最早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也是最早意识到需要把基础研究，特别是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研究应用到实际产品中的公司。雅虎从很早就开始招聘和培养研究型人才，雅虎研究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今天我就来说一说雅虎研究院的历史。以及在过去10多年间取得的成就，聊一聊如何通过引进高级人才，迅速构建起一支世界级的研发团队。当然，也会聊一聊研究院的衰落。高级研发机构对于企业而言，往往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在整个公司产品和事业都欠缺的情况下，也往往避免不了最后衰败的结局。雅虎研究院的故事要从一个叫乌萨马·菲亚德的人说起。乌萨马出生在北非突尼斯的迦太基，早年在突尼斯以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生活过，包括中东、非洲以及南欧的一些国家。高中时期在约旦的安曼生活，后来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度过了他的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生涯。毕业之后，乌萨马来到了美国加州南部，隶属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一直到1996年，之后加入了微软研究院，从事数据挖掘的研究工作。早在1994年，乌萨马就和拉马萨米一起组织了最后一届 KDD 研讨班。然后在1995年，他们把这个研讨班升级成了会议，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了第一届 KDD 大会。从此，KDD 大会成了数据挖掘、数据科学以及应用机器学习的顶级会议。1996年，乌萨马又创办了一本叫《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学术期刊，并亲自担任主编。这本期刊也渐渐成了数据挖掘领域主要的学术期刊之一。乌萨马本人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成为了数据挖掘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进入了21世纪，乌萨马先是在2000年创立了一家叫做 Audience Science 的数据挖掘公司，并担任 CEO，然后又在2003年创立了一家叫做 DMX Group 的数据挖掘咨询公司，后者于2004年被雅虎收购。不久后，他成为了雅虎的执行副总裁以及首席数据官，这也是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位首席数据官。因为雅虎在搜索以及广告业务上的扩展，乌萨马意识到应该成立一个类似于微软研究院，但更偏向于互联网业务的研究组织。这个想法得到了公司 CEO 杨致远的支持。乌萨马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研究院物色一位院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他成功的邀请到了普拉巴卡拉加万来担纲。今天回头来看，普拉巴卡无疑成功的引领了雅虎研究院，并让其一度成为了人人向往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当然，这跟普拉巴卡本人的经历也密切相关。首先，他本人就是知名学者，参与撰写的经典教科书《随机算法》和《信息检索导论》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还是 SMIEEE 的院士，也是美国工程院院士，这为他招纳学术界权威人士和博士生提供了便捷。加入雅虎之前，他已经在 IBM 研究院以及 Verity 任职多年。IBM 的从业经历更是让他对企业文化和工业界的研究机构有很深的了解。2005年7月，雅虎研究院正式成立，普拉巴卡担任研究院负责人，向乌萨马汇报。2008年，雅虎研究院与之前就在搜索与广告事业部存在的应用科学部门合并。在卡罗尔·巴茨任职 CEO 期间，普拉巴卡直接给他汇报，并且普拉巴卡还曾担任首席战略官。雅虎研究院组建之后，首要任务当然就是吸引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从而能够组建一个有效的团队。普拉巴卡利用他个人和乌萨马的声望，很快做到了这一点。比如，之前和普拉巴卡在 IBM 共事的安德鲁·汤姆金斯加入团队，担任负责搜索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搜索方面的副总裁。再比如，曾和普拉巴卡在 IBM 共事的安德烈·布罗德2005年加入团队，担任负责计算广告方面的副总裁。安德烈本人大有名头，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师从图灵奖得主高德纳，然后在曾经名噪一时的第一代搜索引擎公司 AltaVista 担任首席科学家。 之后加入位于纽约的 IBM 研究院，组建企业级搜索平台。和普拉巴卡一样，安德烈也是 ACM 和 IEEE 的双料院士。2012年，安德烈加入谷歌，担任杰出科学家。我们这里简单列举一些曾经在雅虎研究院工作过的知名学者，便可一览其盛况。这部分我就不一一向你介绍了，点击文稿可以阅读具体的内容。当然，在雅虎研究院工作过的知名人士还有很多，这里也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不少人在离开雅虎之后，依然在业界发挥着不小的作用。除了招揽到一批优秀人才，雅虎研究院也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学术研究上的威望。在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雅虎研究院的学者获得过两次信息检索顶级会议 ACM SIGIR 的最佳论文，三次数据科学和数据挖掘顶级会议 ACM KDD 的最佳论文，两次机器学习顶级会议 ICML 的最佳论文，两次推荐系统顶级会议 ACM RACSIS 的最佳论文，两次信息检索以及网络信息挖掘的权威会议 ACM WSDM 的最佳论文，两次信息检索和数据库领域顶级论文 ACM CIKM 最佳论文，以及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最佳论文奖项，涵盖了搜索、广告、推荐系统、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机交互等诸多方面，为互联网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雅虎研究院就用卓越的研究成果向世人证明了这个团队和组织的实力。曾经在某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国的优秀研究人员和博士毕业生都希望跻身雅虎研究院的研发队列。2012年是雅虎历史上格外动荡的一年，先是公司 CEO 卡罗尔·巴茨在上一年的9月份被董事会解雇，然后经历了短暂的临时 CEO 迪姆·莫尔斯，之后新 CEO 斯科特·汤普森在1月上任，5月份就因学历造假丑闻离职，而罗斯·莱文索恩之后担任公司的临时 CEO 直至7月，然后玛丽莎·梅耶尔加入公司担任 CEO。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有五个人担任了 CEO 的职位。在这个过程中，普拉巴卡离职并加入谷歌，很多之前追随他的人也先后加入了谷歌。普拉巴卡离开之后，罗纳德·布拉赫曼接过了研究院领导人的位置，并在2012年到2016年的四年间为玛丽莎重新招募了超过100名博士科学家。2016年2月，雅虎宣布研究院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罗纳德离职，所有研究人员被分散到各个工程部门，依然保留雅虎研究院的对外旗号，耶艾尔·马瑞克担任负责人。2017年，雅虎和 Verizon 合并，雅虎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成为历史。雅虎研究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固然有公司高层频繁更换的原因，也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研究院的成果往往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直接在产品中体现出来，因此虽然在技术上研究院能够帮助公司提升水平，但是实际产品的效果未必就一定能够受到用户的青睐。例如，研究院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利用机器学习来提高搜索引擎的搜索品质。可以说，雅虎是最早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大规模应用在搜索引擎上的公司。但是搜索引擎的好坏很多时候是一个产品技术设计的综合体现，雅虎研究院研发的算法并没有在产品的综合表现中挣得额外加分。相似的例子还包括雅虎研究院在早期就投入了很多力量研发广告平台，甚至包括安德烈·布罗德本人到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门计算广告学的课程。然而雅虎整个平台的产品都在下滑，因此广告平台受到了额外的压力。虽然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算法和模型上做出了很多创新，也在一定时间内带来了不小的收益，但都无法改变整个公司产品线运营不佳的情况。于是雅虎研究院的成果在雅虎整体业绩不理想、公司产品缺乏想象力的大背景下显得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整体上扭转公司的颓势。在公司进入动荡之后，研究院对于高层领导来说往往也就不是公司的重点发展对象了，研究院的瓦解也就成了必然。今天我为你分析了雅虎研究院的兴衰，一起回顾一下要点。首先， 雅虎研究院曾通过引进高级人才的方式，迅速构建起了一支世界级的研发团队，并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建立起在学术研究上的威望，创造了研究院曾经的辉煌。其次，因高层变动以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雅虎研究院没有摆脱最后衰落的结局，一切辉煌终成历史。因此，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环境能够最好的发挥研究院的成果，又是怎样的研发流程能够使研究院成为公司新动力的源泉？雅虎研究院在当年并没有找到答案，不知道随着最近一批互联网新贵纷纷成立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契机，大家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研究院运作模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分享。